京时间的16:08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哎，好久不见了哈，有听众想我吗？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玟的《想你的365天》。 总是一不小心很有微笑的脸，突然我感觉你没走远， 365天是李玟演唱的一首歌曲哈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动画电影《宝莲灯》的主题曲以及插曲，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李玟的一首代表作了。刚才一位听众叫空白点了一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，那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王杰演唱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 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

让我们爱得冷冰冰。 这首歌来自陆毅的《告白》，这是他，2003年发行的专辑《非同寻常》当季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哈，是由姚若龙作词，陈耀川作曲的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。都来下面来告诉我哈。同时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，查看你所喜欢的产品。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之后呢，里面有一个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大概有20多种红酒，每一款红酒呢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啊，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如果有喜欢的听众呢，可以自行来观看、来查看哈，可以来购买。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《想和你去吹吹风》。 感情浮浮沉沉，世事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阴阴冷冷。越来越少，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。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 说你总是能懂。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气氛还有些味道。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 来自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。这个季节去吹风应该有别一般的感觉吧。刚才的一位听众叫 KE 可点了一首歌曲，来自谭咏麟的《一生中最爱》。好，来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，来自谭咏麟的《一生中最爱》。

号码牌。 的意外，来自孙燕姿的遇见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你喜欢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来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此时啊，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，九九联手爱慕斯移民，每个月呢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到希腊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有人说啊，一生啊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呢一定会是希腊。移民希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了。希腊的现代教育很发达，诸多国外著名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，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的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刚才一位听众叫我找一下，叫张燕文，点了一首《就现在》，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演唱，也是广告百事可乐的主题曲哈。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吴莫愁的《就现在》。 现在，我成你的色彩，你的

再说我愿意。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哈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昨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关于周杰伦的一个小消息哈，说周杰伦28号杭州演唱会上有一个点歌环节点到了一位女歌迷，而这位女歌迷呢说，杰伦，我的前男友也在现场，他要结婚了，虽然他长得丑，眼睛也瞎了，我还是想祝福他，我想点一首《算什么男人》给他。如果他老婆来了，请把镜头拉近一点，让他看看我长得有多漂亮。我看到这边消息啊，真是觉得这妹子好厉害啊。而看到网上很多的评论，有一部分的这个网友呢是偏向这个姑娘，说肯定是他前男友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，才会让他在演唱会上这么去说。而有一部分网友呢也偏向他的前男友，会说分手啊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，肯定是两个人都有原因的。所以听众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哈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来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左边， 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，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，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，我乐观却疲惫，因为害怕失去你，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。是我不对，结果有可能最美。